好，12月13号嘅北上频道，咁啊唔知几点钟出街，因为改时间改到我都唔知道。咁啊今晚有阿瘦仔度啦，咁呢就仲有就上个礼拜啊，好似系咪喂有人话你去咗太空人喎，奇奇系嘛，阿迪啊，啊 小丹系咁刮你噶， 好靓巧啊大佬，次次都有出席嘅，咁啊太空人到香港你就。冇出席啊！ 我揸架车俾佢哋整， 你出事啊！搞到我个节目，上个礼拜一搞叫咗牛老师嚟咧，咁咧 即刻变咗第二个版本， 系变咗挺大版。我本来咧整咗，我本来咧我哋个节目有望咧嗰啲咩闪电兽啊、成龙大哥嗰啲咩霸王洗发水啊，谂住喺我哋个节目丧播，而家冇晒，所以今晚抽走晒所有啲话题咧。喂，唔得，你讲翻太空人先真系，屌大佬！ 呢個陳七又點睇啊？陳七 係啊，嚇陳七三犬 啊！ 唔好再講陳七三犬啦，真係。即係我覺得你講嗱，真係好嚴重警告你哋，即係唔好講陳七三犬，即係講陳七三犬咧，你嚴重影響咗呢個全世界嗰啲畜生包括犬嘅感情。 對對對，啱 啱啱先。 我正。 屌你有冇聽過魯迅講先？ 系 魯迅講啊，即係咧，你侮辱，即係咧，叫啲人做畜生咧，其實就係影響啲畜生，即係侮辱咗啲畜生 嘅。對啲犬隻， 不如我諗個叫陳七三寶算啦。 O K， 係嘛？我哋今日查鞋嘅，我哋節目有啲， 又好似你啲矮瓜， 你俾我攞翻嗰啲成龍大哥嗰啲， 你有啲矮瓜 洗頭水廣告先，大佬 侮辱嘅喎，大佬，植物都有生命嘅喎，傑斯哥 三寶啊，寶啊！寶啊，國寶啊，寶啊嘛，係咪先？唔係，總之嚇唔好再講犬啦，係啊，咪啲即係啲狗同我哋好人好感情嘅，大佬真係咁啊，點講啊喂？ 哇， 點講啊？ 嚟咗幾日咁即係出席咗好多活動啦，咁有冇睇嗰啲咩大球場嗰啲？ 我真係冇睇過 嚇，冇睇過點講啊？ 我自己真係睇咗啲新聞，哇點睇啊？ 你係唔鍾意睇啊？點先？ 我梗係唔鍾意睇啦， 你真係咁，你真係唔掂啊！你真係嗰啲就係要訓練你㗎嘛嚇，即係等你慢慢接受呢啲嘢啊嘛。 哦，訓練唔到喎， 你思路不正確啦。 你好似阿的咁樣去揈旗啊嘛，大佬 啱。又要我道歉唔好啩， 但講到好似真係去咗揈旗喎， 真係去咗 揈旗，講到我好似真係去咗揈旗喎。 你唔係真係去揈旗咩？ 唔係。嗱講翻啦，即係其實今次成個神七啦，依三個嘢，我想講依三條友添，依三個太空， 三個國寶啦，三個教你講好唔好？ 航天員 係雖然難講啲嚇，即係我覺得我就即係我諗正面啲去講咧，就留翻俾你兩個嚇，因為你 我一定可能正面嘅都嚇， 你叻過我啊大佬， 留翻我講啦。即係 anyway， 依三條友嚟到嘅時候，即係依三個國寶咁，其實。冇上次咁緊要嘅，即係個鋪天蓋地嘅宣傳冇咁緊要嘅， 即係楊利偉啊， 即 係冇嗰個咁緊要， 冇咁緊要嘅，咁因為你會睇到之前又冇咁宣傳得咁緊要啦，跟住然之後傳媒嘅報道又唔係話即係咁頭版啊成啦，咁啊繼續有嘅大球場繼續啦，但係又唔係好似上次咁買飛排 Q 曬隊啊、打交啊、炒飛啊咁嘅情況。 嗱，不如咁啦，俾條片你聽下先，等你懷念一下太空人咧，即係走咗，俾再懷念一下究竟佢哋嚟香港做啲咩先。 三天来在茫茫太空，我们感受到了祖国和亲人的牵挂，现在我取关回家了，感谢祖国，感谢全国各族人民的关爱， 感谢胡主席，感谢党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关爱，我们一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沉着冷静，精心操作，坚决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大家对我来说，有中国疫情呢，非常感谢，大可以飘到太空，唔简单啊！ 有学校仲用咗三个航天员嘅名作咗一首诗噶，表扬佢哋为国争光嘅精神。 好，等我朗读一次先。志气刚强航天员，震惊海外彭展翅，伯乐英明选将才，为国争光耀环球啊！啊，好诗，好诗啊！ 哇，好诗啊，简直系真系好到爆！喂，你去机场有冇睇到呢首诗先？ 佢又唔系 O 咗嘴咯，我觉得系。 喂，人哇，好有心思啊，打好诗啊，佢将三个太空人嘅名咧摆晒入去首诗入边噶，志气刚强航天员，即系有阿习志刚啦，跟住震惊海外彭展翅就有嗰个咩景海鹏啦，跟住就伯乐英明选在台湾，呢、這个仲犀利，有两个字添，刘伯明噶嘛，吓咁啊。摆晒去噶嘛，人哋 唔系令我谂起啲咩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睇九十年代咧，东方咧，吓嗰个成人版嘅打油诗，咪好似呢啲咁咯。 唔系嗱，真系学到嘢，即系我觉得嗱，点解要播呢条片出嚟咧？即系我觉得咧就系咧，你要首先擦鞋，你要识擦鞋咯。即系譬如嗱，你好似三个太空人咁咧，其实喂真系唔易做啊。其实上太空仲容易过翻翻落嚟，一翻落嚟咧，嗱不断有好多活动啦，佢哋巡回全国噶嘛，跟住再去香港、澳门啦，咁佢但系不断咧，其实咧你学识咗咧就系、是、咧，成日要讲好多字，好多四字词语啦，或者有好多名有好多词汇要记住喺个心度用啦，譬如话祖国啦，全国人民啦，仲有嗰啲咩仲有一讲神七，嗱我哋成日讲神七嘅啫，咁但系佢唔系一讲咧就是、神七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任务，喂好鬼巧口嗰啲嘢咧，咁佢即系呢啲嘢要成日要讲，同埋一人问你，喂点啊你上到太空咁英明咩点你想多谢边个？ 祖国， 多谢祖国 啊！祖国 乜嘢都祖国系啦，即系唔会多谢个老婆，唔会多谢咩都唔会多谢噶，一嘢就要多谢祖国先。即系呢啲好嘢，即系下下都将阿爷咧摆喺眼内，即系唔系好似你两个咁噶嘛？ 嗯， 即系咩都唔摆喺眼内噶嘛？ 我放喺心里边噶嘛，大哥。 咁但系我哋有个网民都有啲意见嘅， 系 又可以再俾条片你睇下先。 老佛爷摆个心里边系尊重嘅，好似你咁成日摆个嘴边嚟讲讲到低晒啊！你咩居心啊你？你老母凑大你咁辛苦，你走去做太监，视为不孝，唔尊重老佛爷，视为不忠，你个不忠不孝嘅死人妖坐度嗌嘅做咩？ 呢个网民咧叫包大人啊，包大人啊， 系 啊，听讲而家住喺上海，成日喺时代广场撞到佢啊，扑街佢，即系我唔知点解佢咁怒气啊，即系。你住喺上海，但系好容易俾人告反革命嘅，系咪先？嗱，佢就话即系就唔好成日摆喺后边咯， 系啊， 即系要摆喺心入边。咁你两个人咪摆喺心入边？ 我梗系摆喺心度啦，不停系咁咒骂。喂，同埋我想重申翻个第一段片咧，嗱，即系我其实我又冇即系冇谂过真系侮辱啲犬只嘅，但系佢哋真系嗰啲系。是好工作犬嗰個模式。你明白即是佢係一定要 聽。Golden Retriever。 冇錯佢係要不停嘅聽人哋指令啦接受人哋指揮啦人哋去叫佢去邊去邊啦。即係咁樣即係佢嗰個航天員係咁㗎嘛。 個功能性好強。 佢咪做好呢份工囉。 啱晒囉。 佢好嘢㗎。 所以我覺得係三犬。 佢去到邊佢都係講聽從指揮。沉着冷静，精心操作， 啱咯， 坚决完成任务咁样， 同呢条片一样，我觉得 吓，系你问乜佢都咁答喎，仲犀利过太监卵。 我觉得太监卵系有资格做呢、 這 个做呢个航天员啊嘛，佢着埋嗰度咁嘅车房衫啊，真系几过瘾。 咁唔系啊，喂，送咗佢上去就唔好收翻翻嚟， 梗系啦， 系咪先？ 啊，点解搞掂剪断条线嘅？拜拜， 终于都揾到一个系有资格做太空人嘅香港。系啊，系嘛，就 系 太监卵 啦， 系咯， 唔系咁说实话，唉，说实话嘅系，即系你讲到，即系佢哋嚟到啦，你哋见到部分啦，即系又唔系好多嘅，即系香港啲艺人咧，即系你会见到，喂，有即系有个就话，喂，我俾个电话你，佢搞佢唔知咩事噶， 俾个电话做咩啊？ 你记得嚟睇我演唱会啊，我俾个头位你。是啊， 邊個啊？ 左粉友你， 嗰兩個都唔係香港藝人嚟㗎，嗰兩個已經變咗。 唔係，嗰兩個係藝人咯。 嗰兩個就過多幾年做埋國寶㗎啦。嗰啲唔好當佢係香港人，嗰啲有國家有重要任務在身㗎啲嚇。 唔係，但你會覺得嘅，喂大佬，即係唔知邊個航天員佢。你睇張紙喺度咩事啊？佢唔知㗎嘛，跟住佢講聲，我咁岌頭就算囉，大佬。即係佢可能心諗， 喂，其實佢慣咗喺個航天嗰個 training 裏頭，佢都唔知咩。 最主要國家係冇呢一幕俾佢，你明唔明啊？祖佢個偉大嘅祖國係冇呢一幕俾佢，突然間有張紙， 個編排冇， 佢可以答喂我係啦，我祖國咁，張紙佢得啊嘛，你明？ 佢執生程度唔係好高噶嘛， 係啊，即係個標準答案冇喺度噶嘛，咁啊，所以咪就揼口算咯。可能佢都會打電話去攞張靚位嘅。 唔係，同埋我幾中意嗰個，即係回應翻個片段啦。我幾中意嗰個伯伯講啦， 嗯。 哇！ 飘，佢话飘去，佢讲到好恐怖噶。我最中意佢呢句啊，佢又飘去太空，即系如果太监轮系咁飘去太空就真系发达啲。 哇！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会拍手。 系咯，系咯，系咯。你想回应咩咧？ 即系佢讲，喂，好叻啊，飘去太空啊，咁我都觉得系几叻嘅。 唔系佢咧就佢又佢咧仲有讲嘅，佢就话呢、這个即系、就是、我哋射三只啊，唔系射三。射三個人上去呢是世界驕傲，咁呢、啊、個又幾值得深思囉、嗯、即係係咪真係成個世界都會驕傲呢係囉、啊、即係起碼我哋又唔啊我都覺得驕傲 嘅。咁同一個世界㗎嘛，咁佢、啊、驕傲都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天空、 啊、同一個天空㗎啦，佢驕傲就成個世界都驕傲、 啊、但係中國人唔係同一個夢想。 咁同埋就好多嗰啲即係我嚟喺我哋個 Facebook 就都好多好多人呢即係即係唔係就係要教育下佢哋囉，即係即係就成日話咩開電視呢一見到嗰啲新聞呢就即刻轉台㗎嘛。 唔、啊、應該係嘛。 唔應該。 我都係咁。 即係你應該學就係俾你都係呢啲時間係每一年呢即係唔係好多啊，即係一兩次機會俾你試下，即係係要強迫自己去睇呢啲嘢呢。你逼到自己嗰下好犀利㗎。即係係好似練功咁樣㗎，你明唔明啊？系咯， 我有啲唔明 白，即系你都系转台嗰只嚟 嘅。我梗系系啦，我舞台转我熄机添， 熄机啦已经。 扰民啦你个， 我直头我瞄，喂睇新闻六点半咧，一播国歌我瞄咗佢嘅，好鬼扑街。 话你瞄咗佢都就画面嘅。 咁我惊突然间又睇唔到啊，焗住啊嘛。 咁另外仲有一样嘢都可以讲下嘅，就系一定不得不讲就系佢三个人嗰、那个。嗰套服裝 唔係我 即係對呢套服裝有咩意見先？ 即係我說實話係我嗰日開 Facebook 第一睇到即係阿傑斯啦，跟住 唔係你講得幾重啊？ 係囉，我覺得喂好重喎、啊、,ok 喎、啊、即 係唔係㗎，我仲有個意見㗎，不過唔敢寫上去，因為我成日驚我哋個 Facebook 就係摸即係我仲有一個意見， 你唔好喺大陸寫呢啲真係有金盾㗎嘛。 唔係我仲有一個意見，就我覺得呢其實佢嗱唔係我有兩個意見俾我哋喎，就係、是、譬如佢嚟幾日呢是咪即係可以諗下考慮下係咪有需要一定要每日都要穿住同一套衫，即係當然我知道佢哋會換衫啦，咁、嗯、但係你即係你俾人哋嘅感覺就係、是、喂究竟你三條友仔有冇換衫係咪先，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啊、即係我覺得你應該整幾套，即係你喂踢波呢 踢波喂 主場作客啦， 你就算踢波你攞獎都唔係穿住球衣 去啦，咁你唔使一定要咁樣穿到遮房仔咁樣，咁第二樣就係、是、喂嗰套衫呢其實即係我都話你如果大即係中國冇出名嘅 designer， 你係咪 法國、意大利揾執幾本 都得？唔係日本淨係強項啊！即係我特別係你睇下我哋嗰啲以前嗰啲鹹蛋超人咧，嗰啲啊吉田啊嗰啲、啊，喂人哋譬如嗰啲哇嗰頂帽啊，你有冇去玩具反斗城買過嗰頂帽啊？ 冇 有插電芯咧，有通話器嗰啲咧，喂人哋好型啊嘛，成套著到， 啊、 即係你揾日本仔學下人哋嗰啲鹹蛋超人嗰啲、啊，可能 你日本仔會俾人蛇噶嘛？你明唔明啊？ 咁你。但系人哋強項啊嘛， 不過唔係俾人病唔緊要，佢可以將啲嘢調翻轉講嘅。就我哋依家強啦，日本仔要幫我哋做嘢咁。 係咯，咁所以嗰套衫其實真係值得商榷。 唔係，同埋有樣嘢咧，好得意啦，即係覺得係阿楊利偉上次嚟啦，到依三個上次嚟啦，即係其實落翻嚟都有一段時間啦。 嗯嗯， 點解唔執執下個頭型咧？ 都係平頭裝， 個個都係平頭裝喎。 佢哋軍人嚟噶嘛，應該 咁呢個就冇得執嘅。 喂，但係我覺得 唔通你長毛咁嘅頭咩，大佬？ 得嘛？ 唔係咁唔係。 佢哋服從指令。 唔係佢係軍人還軍人啫，佢巡迴都巡迴咗好耐啦，係咪先？即係點都好，個形象執翻好少少啊，時髦。 唔係，我又覺得個形象除咗件衫之外又冇乜嘢喎。 嗯， 不過其實我真係覺得佢幾似呢個佳佳同安安咁，真係即係走出嚟就係俾人指指點點啊咁樣。 佢國寶嚟噶嘛，大佬 一樣，即係個 grade 一樣嘅，真 係。唔係，但係即係可以，唔係另外一樣嘢都可以探討嘅就係究竟入口咧，咁係咪每一次即係射房你？射火箭上去，咁、我哋就又要搞一次呢啲咁，即係每一次以後就好似七一大遊行咁樣咧，即係循例一定要搞嘅，即係大家同唔同意呢樣嘢？ 哦，咁佢落嚟啊，即係大家可能有， 唔係，但你以後可能射得好頻密噶喎， 唔係 維護你嘅啫，呢啲就 我政治不正確講句 嚇， 翻唔到落嚟搞唔搞？ 搞追思會啊嘛，都要搞噶， 都要搞嘅， 係啊，都有利用價值噶，追思會都係一種一種愛國活動嚟噶嘛， 但我就其實就聽你講翻就即係希望佢啲人唔好唱歌咯。 嗯， 系啊，唱乜鬼嘢歌啫？你如果你真，我覺得你譬如話，即係見，即係認真啲講啊，你嚟到，我覺得你嚟唔緊要，你咪講下人哋嗰啲航天嘅嘢啊，即係嗰啲知識啊，你講俾啲細路仔聽都反而好啲，走落嚟同嗰啲咁嘅藝人而話起咁樣唱幾首歌，乜 Q 啫真 係？唔係唱歌都冇乜所謂嘅，唱歌就你睇唔睇你自己決定嘅啫。但系就唔好，我就覺得就 翻第二，要求人哋睇噶嘛， 系嘛？咁即系睇，我就系话睇唔睇你個人決定。咁但系即系，但系我覺得仲有，如果你话拣一樣嘢，即系以後可免則免唔好做咧，就真系唔好成日走去嗰啲咩同細路仔對話嗰啲咯。即系我啲就大鑊，仲大鑊過唱歌。 唔系嗰啲問問題先，我又覺得真系反胃啦。即系你嗰啲咁嘅問題，基本上。同即係越嚟越係一種好大陸化嘅嘢咯，成個嗰、那個嘩啲嗰啲問題又係 preset 定曬㗎喇，跟住啲答案又係 preset 咗㗎， 問嗰個僆仔都係揀定出嚟， 揀定出嚟㗎，就係、是、好似 練好曬啲普通話， 練好曬係哇， 鄭康 鄭康元到簡直係 啊，係啊，考阿老嗰啲攞， 我就寧願講一個即係好似以前周潤發講啲嗰啲國語真係好過啦，真 係。唔係我，如果我係僆仔，我諗。我會用英文問佢 咯，哦，係咯，咁唔會 咁簡單，所以你咪冇得問咯，傻仔。 我想問，即係我唔明白點解啲僆仔唔係一個問題。其實咧，咁你哋就可以圍住個地球喺度飛嚟飛去，又可以走出去啦。咁點解美國可以上到月球咧？你問你啲嘛， 你問呢啲咁嘅問題就唔會俾你問噶啦嘛。即係等於嗰啲我哋 Facebook 嗰度有個大陸網民都問，喂點解成日睇嗰啲香港啲電視睇到你咁支持嗰啲太空人嘅咧？喂，嗰啲係 scan 過曬噶嘛？即係如果你講相反嘅嘢係唔會出到街噶嘛？咁你喂喺紅磡。開呢啲咁嘅大會，你估你問一條問題可以俾你隨意咁問咩？佢梗係全部 scan 過曬先有問㗎。 大人就可以 100% 啫，靚仔唔得㗎嘛。 即係即刻 有啲㗎嘛，係㗎。 我 train 過嘅呢啲嘢。 咁知㗎啦。 佢揾啲有潛質嘅靚仔。 同埋即係我哋有個網民都話，佢話喂係咪淨係香？唔係佢話係咪啲天主教學校就唔使去？咁我都喺個Facebook 度答，即係呢個係誤解嚟㗎。 嗯。 即係我記得我睇當日嗰個喺紅磡嗰、那個嗰、那個咩與小朋友對話嗰、那個、其實都有天主教學校嘅。 嗯我覺得 有 嘅， 有嘅，咁所以即係而家其實就唔係用你個宗教嗰個去分，因為天主教學校喺香港咧都要攞政府津貼，呢個係最現實嘅嘢， 都要跪低啊！所以 只要你間學校唔係直資嘅咧，咁你都要去支持即係香港政府嗰啲活動嘅，咁所以係都係要做嘅嘢。 我都唔識講啊！呢啲 係啦，唔識講咪講下國寶咯。 又講另一啲， 哇！好屌，單嘢係笑到， 哇！呢個渣夫佬係嘛？三隻國寶加兩個國寶嚟噶。 嚇！嗰只安安啊， 安安就真 係安安做咩啫？ 哇！安安， 喂，其實你正宗計佢，你呢個係紅科嚟噶嘛？佢本身 嚇， 你紅包 係 咪先？咬人都正常啊，我覺得 咬人係正常，被咬嗰個都係佢光榮啦，佢俾國寶咬啊，大佬。 唔係個問題，唔係 你都個個得， 你覺得嘅係即係你話係熊貓咁熊科係正常，但佢好人性化喎，大佬佢咬完即刻閃啊，打擒擒，即係你叫熊貓跑 國寶啊嘛，大佬國寶梗有啲特性㗎啦。 喂，大佬佢真係我未見過熊貓跑得咁快。 即係啲國寶有事嘅時候咧。國家有時候通常都係閃得最快， 真係啦， 係咪先？平時咁，但係如果唔係國寶咧，係普通一隻動物咬到嗰啲工作人員咧，你估會唔會扒咗佢？呢個係我好想知 嘅。呢啲就係咪先？正常就會， 唔會扒嘅，但係點都好，拎去漁農處度檢驗下啦，咁啊，然之後運翻佢一輪啦，餓下佢啦，咁跟住等佢純翻啲嘅時候先放翻佢出嚟啦。 但係今日仲有單重大單喎， 我知 有國寶死咗， 冇得長長久久。 係啦，唔係呢單嘢真係好大單喎。 死咗啊，点搞咧？咁即系我谂，我谂下礼拜阿曾荫权述职又要解释佢， 又头痕都得， 大 Q 我呢位， 真系好麻烦。 郭宝嚟亲香港咧，唔系咬人啊，死 系啊！其实佢搞到嗱，即系咧讲开呢啲郭宝咧，即系海洋公园咧，即系我觉得 喂鱼小心啲 咁啊！我先买一只烂马，我话俾你听，即系讲拆开少少讲先啦。嗰个就系海洋公园而家揸旗嗰个边个？ 盛之文， 盛之文。而家轉咗抌咗個外國護照㗎嘛，中國護照揸香港身份證㗎嘛，我覺得呢個呢係可能係2012年嘅特首。係啊，唔係即係我嘅道理係咁樣啊，即係呢當你所有嗰啲熱門人選呢都嗱，譬如你唐英年上海幫有問題啊，咁誒阿葉劉啊女人又係麻嬌煩啦， 賣數百算啦 ，emotion 咁，咁你即係。揀到冇人可揀嘅時候呢，咁有啲譬如話啲咩嗰個咩律政司嗰個呢，阿咩龍阿龍仔阿龍仔嗰啲又太啱咁樣，咁你變咗呢，喂呢個其實呢即係搵人諗諗佢，呢個可能第阿爺真係會諗㗎，因為崇洋呢下緊要 香港蘭桂坊方 法，佢有佢就係佢有往績可尋㗎嘛，佢管條街大佬管得幾好啊，係咪先，管到世界知名，咁喂，不過何不不如俾個成個香港俾佢玩下囉。 最重要係佢管條街之後引到好多狗仔隊 嘛。唔係同埋崇洋呢下真係緊要嘛。即係我覺得喂，如果反正嗱俾商家佬又試過啦，俾呢個政府公務員又試過啦。咁兩鋪都唔 搞 Q 死國寶㗎喎，但 係唔係我就係話呢鋪令佢頭痕啦，即係而家就睇佢點樣搞掂呢個，如果唔係呢個真係整蠱佢呀，即係我覺得唔知係咪曾蔭權落毒呢整蠱佢，即係我覺得佢好有 potential 做特首㗎。 嗱今日呢報章即係佢就講啦，話就話喺呢個即係訪問嗰啲飼養員啦，喂大佬，如果真係個肝有事啊，為咗成個禮拜成個嘢死 Q 晒啦，大佬點會死一條啊， 係囉，九條死一條咗。 即係而家就係話病死囉嗰條嘢。咁 喂佢唔落唔夠孔雀石綠係咪 喂有可能 有可能 係啊，蘇丹紅啊嗰啲呢，如果你食慣咗啊。 食慣咗嘛，人哋喺上面。 水土不服。 即係人哋好似人哋嗰啲鴉片煙咁，你食慣咗突然間喺鴉片。係啊，嚟到落嚟都唔好得扯。 即係好似你咁。 但是呢件事呢即是不论是中华寻又好啦，又或者安安事件又好。 安事件一个那个工人又好惨啊。佢嘩喺個山林嗰度。 好似戰機。 冇人幫佢，跟住自己好似人哋戰地嗰啲士兵咁慢慢躝上 去。唔係嗰個新聞嗰個旁述呢，幾個台嘅新聞旁述都中過人啦。即係呢咬嗱佢係啲熊貓咬親個人㗎嘛。咁人啦，你講咗個畫面啦，畫面就係個人就攤咗喺度啦。但係嗰個旁述呢就係呢個工作人其他工作人員呢就即時同阿安安檢查啦。安安呢係冇事嘅。健康正常嘅，仆街， 太有愛心啦！我哋啲人 系咯， 但系冇人， 即系呢个系国宝享有特权， 国宝享有特权嚟噶嘛？但系喂，国宝唔可以有事嘅。 喂，但 系咁啊，而家条鱼死咗，真系好戥阿陈志文担心咯， 所以真系大件事啊！ 喂，但系反而我有个问题问：如果安安真系团团圆圆送咗台湾，团团圆圆叫咗上台湾人嘅时候，咁点算咧？ 台灣就冇，台灣就唔到大陸管啦。 唔係囉。 送咗俾台灣就係台灣。 唔係喺台北 OK 啲嘅，你一送去台南就大陸啲。 唔係囉。 嘩真係呢單嘢又係搞笑喎，即係唉你即係最後你問我講多句啦，就係你有乜理由我會咁樣覺得囉。你有如果你睇 YouTube 就會知道條片或者影相，你會睇到係當安安咬傷人嘅時候，啲人是不是 warning 所有的職員，而是還是掛著拍片囉。即是這下我才覺得即是有點惡囉、okay? 但是他拍那條片好像只是拍咬傷了之後的那個情況囉、 但是有影相的時候就有些出了來了、有些即是你會有見到一些人， 但都應該有人其實現場我相信都有人 叫人去救一救那個飼養員 有沒有啊？ 我都有的， 當然照顧了安安先啦、 啊、現場看那些人 那些 不是陳志文那些僆當然照顧了安安先啦、啊、 咬到腳啫，有幾大件事啫， 咬到腳你真的咬到我的腳，我真的殺了他都算你就是你什麼寶 功夫紅包 國寶咬你都說是你的 光榮，好歌聽啊大哥， 光榮來的嘛，真 的 是、哎、那啊 第二節翻嚟先再繼續咯。 第二節又講另一個國寶。 好啊 ，OK。